早晨，早晨，接住呢个越夜越精彩啊！咁刚刚亦都系李伟图咧，就系、是、做嘅越夜越精彩之后咧，五点后啦，新闻后咧，就系、是、跟住我哋呢个清晨节目啦，到六点半钟，你都系啱啱起身无奈系咪吓？一路咧系啦，系多谢你，又系我哋系一个凉伴啦。朝头早听住清晨爽，你又继续去做你嘅嘢，你嘅嘢可能系就差唔多，诶，落去屋企楼下嘅平台花园。做下运动啊，行下都系好啊。朝朝好早起身已经成为一个习惯。 生命似无数连续细小故事。使伤心了一次，再有更多梦意，想着你才会明白许多细事，得不到的一些爱，却永远埋藏深处。今天生活似死，我也似忘掉往事，你那影子退出了，谁人知？在我心中的爱意，我说过要你快乐，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改写了剧情，无言地漂泊。 5:13，刚刚听的是吴国敬啊，我说过要你快乐。开始我哋5月26日，农历是4月15日，星期三的清晨爽嚟嘅。咁啊，今朝早起身嘅时候咧，就发觉我个区咧就落雨啦。咁但系翻到嚟广播道呢度咧就冇啦。咁呢几日咧都系咁样嘅情况噶吓，有某啲地区咧就洒下雨。不过洒咗雨之后咧，就真系咧冇咁焗啊，冇咁翳焗啊，好好多。平时有时咧，可能喺中午时分行出去咧，真系烈日当空嘅时候咧，就真系好紧要。咁啊，但系寻日咧都系好似差不多咁上下呢啲时间，唔系好似晏少少，即系都系3点钟嘅时间，其实太阳都猛烈噶嘛。咁啊，已经感觉到啊唔错，行出去一种少少清凉嘅感觉添，唔系好热，咁所以咧就可以喺广播度咧就行落去咧呢个乐富嘅地铁。其实要俾自己行下。正如雷博士话斋，千祈唔好成日坐要咁多啊，咩都懒系要咁坐咧。行几步即系譬如有啲人咧，可能屋企咧家居系1楼啊、2楼咧，都系要坐 lift 啊咁样。其实就要利用呢少少嘅机会咧，都俾自己行下。咁所以寻日我觉得咧，天气唔系即系咁热嘅时候咧，行下落去咧，嗰度起码咧占你10分8分钟啦。咁一路行嘅时候，其实都唔错嘅，行下享受下啲日光啊，或者谂下啲嘢。但当然谂嘢唔系好思考性嗰只，因为你亦都要顾周围嗰个马路嘅环境啊。总之咧就俾机会自己行下、喐下手啊咁样。上楼梯嘅时候咧又要揽多几步先上，2步3步先上，就等你有一个即系伸展啊、擘开嗰个嘅感觉啊。呢啲都系喺雷博士嗰度学翻嚟嘅。咁啊，一啱咧喺6点后咧系啦，星期三啊，今日咧就系雷博士会讲下半小孩嘅一啲健康嘅风险嘅。今日天气方面咧就骤雨系净系影响广东。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此外，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酷热啦，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同埋下周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啊。星期三的清晨5:16。 The changing of sunlight to moonlight, reflections of my life. Oh, how they fill my eyes. The greetingsOf people in trouble, reflections of my life. Oh, how they fill my eyes. All my sorrow said tomorrow, take me back.

傳播謊言和虛假信息的10名人士及4個實體實施制裁。歐洲議會一週前又以大比數通過凍結討論中歐投資協定。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312點，下跌8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88點，下跌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63，日元108.81，瑞士法郎0.895，加元1.207，人民幣6.412，英鎊對美元1.415，歐元對美元1.225，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2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9.26美元，賣出1899.81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紅葉，最高氣温約為33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紅葉，亦有幾陣驟雨，週末同埋下周初驟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係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好熱啊！五月已經咁熱，點算啊？永雄 留喺屋企咪得咯，葉允兒 嚇，今日好悶， 點會咧？有收音機咪得咯。 乜而家出咗啲識制冷嘅收音機咩？ 唔係啊，係用收音機聽住香港電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4点到6点嘅有你同行啊！用收音機去遊歷香港，探索天下事，唔使出去曬，唔使同人逼，啱曬你啦！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你開始諗一個創作嘅時候，你已經係諗緊自我審查，未必係啲好 political 嘅，或者係啲商業性嘅嘢你要考慮嘅時候咧，你已經慢慢影響到你嘅成個思維嘅模式啊！ 電視節目《午夜廣場學人串社科》全新一季第一集，請嚟導演翁子光、彭秀慧，暢談創作與現實點樣平衡。 就是在充滿現實的障礙入面我們還有希望用到我們的能力去將我們心裡想的東西 share 出來。 今晚11点，港台電視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刚刚听过咧，就系5点半新闻之后咧，翻嚟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到6点半嘅。现时时间5点38分啦，今日咧就系5月26号，一个礼拜嘅中间啊，系星期三，农历嘅日子咧就系4月15日啊。 市温度28度，今日最高有33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啊。唱陈美玲的欲断难断，是在生活上或者在我们的人生的经验里面，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决断，到底是哎呀即时要 cut 了它，还是一种等待呢？这样放诸任何东西都会是这样。在情爱方面更加是欲断难断，到最后是怎样呢？就每一个人都因人而异，是你自己心底里面对那段情的一些决断。早晨时间5:43，今日天气方面就是骤雨正是影响广东。今朝早本港多处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此外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温度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和下周初骤雨会增多，同埋有雷暴啊！现时温度28度。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 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每年的五月份呢，以往来讲好像都惯常的，五月天呢一定在香港会见到五月天，五月份的天气我们就有来自台湾的五月天，很多年都是这样、啊、就是正在是其实个心里面都好多个问号，好多时演唱会嘅歌手咧，起码都隔大概两年啦，或者可能再耐少少啊，先至去再开演唱会。但系五月天咧，就似乎咧系嗰个热潮咧就好紧要，系好多嘅啲 fans 又唔一定净系年青人，咁佢个年青群咧都系几阔下嘅。咁而开好多演唱会啊，又试过喺迪士尼嘅一个大嘅一个地方去上开。但随住呢个疫情之后咧，所有好多嘢都改变啦。演唱会都会又停啦，停下又开下咁样样，系睇呢个情况系咪可以开到咧？咁而家到近排嘅时候啦，都见翻咧啊，有啲演唱会可以开到咯。啊，风魔好多嘅年青男女嘅 Mirror 咧，都喺呢个疫情之中咧， 在一个旋风式是受欢迎地开了演唱会，听闻说很快要会在红馆开，这个都是一个乐坛的一个奇迹，一个现象。 在乐坛里面红，或者在这个娱乐圈里面红的时候，有时就是很难解释，但是红点都是有它原因，都是有它的当红的条件。这一班的年轻人就各有所长，样子又不错，唱歌都不错。如果一个人是有实力的话，成功始终都会在望的。咁当你见到自己是出曙光的时候，就更加要努力。而其他的歌手慢慢见到陆陆续续都开演唱会。咁希望这个情况一路再去继续开的时候，而疫情又慢慢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回去以前那种的开开心心的生活就好了。不过在这里我们赞了的就是认识健康的重要，而怎样做好一点卫生一点。刚刚的五月天的叫做突然想起你啦，5:50，经典的电视剧里面有这首歌，徐小凤《婚纱背后》。 仍然说笑，尽管这是苦事，望着嘉宾给他庆贺呼叫，就着仍是昨天的曲调，也许今天弹得更妙。望着婚纱，婚纱背后的脸，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却已经令我心碎。未想多讲半句，唯恐怕会落泪。缘已尽不可追，你由谁可领？让孤单加空虚，让当初都过去，纵有痴心仍难定散罪。婚纱中背影双双远去，走进蜜月甜梦里，仍然祝福，祝福这段婚姻。望着婚纱，婚纱背后的脸，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却已经令我心碎。未想多讲半句，唯恐怕会落泪。尽不可追，你由谁可领会？让孤单加空虚，让当初都过去，纵有痴心仍难定散罪。婚纱中背影双双跟他远去，让我心

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人世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遇到困难，只要将心情变一变，处理方法自然有改变，结果亦都会不同。当然你的世界亦会变得不一样。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六点后啦，翻嚟咧，继续我哋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嘅环节，你会将会听到噶啦。咁一阵间咧就会系雷洪德博士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就有骤雨正影响广东，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五毫米雨量。此外，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的一两日，天气都是酷热，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和在下周初，骤雨会是增多和是有雷暴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6%。咁而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的。这个时间好了，我们又找埋雷博士出来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5月26号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哇、啊，呢啲天气吓、啊，即系五月啊、六月咧，都系热到不得了啊。 系啊，而家因为其实咧，最主要就系大家喺四月嘅时间咧，好多时啊突然间热咗，咁、你去到过多三几个礼拜咧，可能大家已经适应咗咧，就又习惯翻嘅。 不过如果肥人咧，成日都话啦，肥人咧即系零舍大汗啲， 系啊， 又辛苦啲噶嘛。 系啊，夏天嚟讲，对于肥胖嘅朋友就系辛苦啲。咁所以助人起行咯，既然夏天咁啊，不如去參與下做下運動，控制飲食啊，順便就減一減磅，有強健嘅體魄。 有時咧就見到一啲即係路過啲小朋友咧喺街度望下啦，啲肥嘟嘟嘅肥仔肥妹咧，哇！如果身水身汗嘅時候，大汗揼細汗咧，都戥佢辛苦。 係啊， 所以如果佢哋能夠可以減到肥 ，keep 到 fit 嘅話咧，起碼個人輕盈啲都好啲啊。 係啊，所以我哋今日呢十零分鐘嘅主題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其實好有趣嘅。點解我揀呢個話題呢？就是、話說都好幾個星期或者係兩個月前到啦，我印象之中，無線電視咧有一個節目就叫做《尋人記》，其實佢係30年前咧就一啲本港嘅紀錄片啦，咁啊訪問咗當時嘅人物。 咁而家咧就经过30年后咧，就用网络嘅世界就追踪翻，揾翻佢哋。咁呢个议题咧，就其中有一集咧，就系寻找一个当年咧系几肥胖嘅小朋友。 啊，咁啱呢一集咧，我有睇，因为我都即系听过系有呢个节目咧，我觉得几有趣嘅，都要去望一望嘅。 系啊， 其实系制作上咧系有好多个困难， 冇错， 但系即系佢哋都冲破咗困难，就制作咗一个咧。几有趣，同埋大家都有集体回忆嘅一个节目吓。 咁同埋即系制作团队方东升同埋阿黄晓莹啊，几个记者朋友咧，佢哋真系好有心啦。 系。 咁呢集系讲到寻人记咧，佢哋个标题嗰阵时就系寻个肥仔啊嘛。 系。 咁我就用呢个议题咧，咁我睇翻过去呢30年，我哋香港儿童肥胖啦，同埋运动嘅习惯啊，同埋控制饮食呢方面嘅资料咧。 嗯。 其实如果你睇翻啲资料咧，真系用四个字咧，令人系忧虑。因为而家特别系疫情之后咧，我哋嘅小朋友嗰个健康咧，系不单止冇增长过，仲系一路咁不停嘅差落去。 嗯， 咁其实早前我哋喺大学里边都有啲调查数据啦，平均喺疫情期间咧，我哋嘅学生已经停课啦，系咪？ 系啊， 咁啊改晒用网上教学啦，体育课堂又冇啦，系咪？咁整体个运动量咧系跌到咧系仅得5%嘅全港学生，系有足够嘅运动嘅啫。 哇，所以真系几担心。就系咁解啦 吓，咁啊另外咧喺饮食嗰度咧就系喺屋企你自然做咩啊？咪打开雪柜搵嘢食咯。 因为你无所事事咧，你硬系我自己喺屋企都会咁噶，隔多一间咧就开下雪柜睇下咩食，有咩饮啊，或者摆粮食嘅地方有啲咩食啊咁。 系啊，我记得细个好中意开个雪柜噶，即系总之冇嘢做咧就打开雪柜啊，睇下嗰度又有啲系咪可以攞你手指去舐舐，睇下试下咩味啊咁。小一到小二、小三呢个初小嘅学生啦，平均佢哋食嘅餐数咧都高咗，系大约系1.2到2餐嘅每日。咁你谂下，每日食多两餐，喂，每一餐你食多咗几百卡路里落肚，咁就肥咗好多噶咯。 系啦，咁呢个话题唔单止今天啦，咁讲翻话即系寻人记嗰度啦，都揾翻30年前嗰个肥仔，即系嗰阵时咧。社會已經出現呢啲肥胖兒童嘅問題嚇。 係啊，咁係嗱，我哋喺文獻上高又俾啲資料大家參考一下啦。 嗯、 如果譬如係中小學階段已經肥胖嘅學生咧，佢去到成年人階段仍然都肥嘅咧，差唔多有60%-70%嘅。 哇！ 係啊，所以好有趣嗰個節目，我一睇咧，其實我再翻睇咗兩次添嘅，睇下佢啲對白啊咁啦。咁啊細個嗰時咧就好中意食啲炸雞翼啊嗰啲咁噶嘛，係嘛？仲係一次過可以食10隻啊咁樣。到而家30年之後咧，長大咗啦，佢依然都係咁中意食呢啲。 呢个系个习惯咧，已经养成咗系咁，同埋你真系中意食啊嘛。 其实嗱，我哋唔系反对你食鸡翼系有什么罪过，唔好咁讲，我哋完全系冇咁嘅意思。但系你喺个饮食度，你要控制，系咪？譬如我都会饮汽水嘅，我都会食雪糕嘅。但系我可能一个月啊，或者好耐先食一次，咁、你咪会啊好珍惜咯，譬如自己奖励下先食杯雪糕。咁所以呢个系饮食啦，同埋运动啦，其实喺成长里边咧系一个好紧要嘅元素咧，系令到儿童嘅健康。咁啊嗱，呢个我都讲咗好多次噶啦，我都成日引用卫生署儿童糖尿病嘅数据噶啦。咁喺2007年至到2017年呢10年间咧，佢哋做咗分析啦。咁啊，香港出现儿童糖尿病啊，儿童啊，即系讲紧系基本上系。17岁留下嗰个组群啦，中小学生啦吓，其实系升咗几倍咧，真系吓亲你嘅前辈，系升咗12倍嘅。 哇！ 系啊，所以你话点解会有糖尿病问题咧？嗱，能量摄取太多，同埋咧就系嗰个运动量不足，肌肉运动唔够，令到肌肉用咗啲血糖呢一个嘅情况用得唔够。咁於乎多咗嘅血糖咪積聚喺身體咯，咁日積月累就係出現一個慢性嘅疾病啦。咁主要係二型嘅糖尿病啦，一型就係遺傳嘅。 係。 咁二型嘅糖尿病其實香港都幾嚴重下㗎。 咁所以咧嗱，即係而家都仲係有啲人嘅思想就話，誒小朋友食多啲有乜所謂啊？跑兩跑就冇曬㗎啦啲嘢。 其實唔係㗎，唔係啊，因為你每次都講話誒食多啲冇所謂咧，即係山大斬埋有柴啦。 係。 咁同埋喺兒童嗰個肥胖呢個層面咧，對佢健康有咩影響？咁喺兒科同埋喺腦科嗰方面嘅相關嘅跨學科嘅領域咧，就發現咧，如果肥胖嘅小朋友咧，佢嗰個大腦嘅前葉額嘅皮層咧係會薄啲嘅。係。咁呢一個範圍咧，就係幫我哋做一個記憶啊，或者一啲規劃啊，或者做一啲分析嘅能力嘅。咁即係話你因為肥胖而衍生到你嘅慢性嘅一個影響啦，令到你個腦嘅記憶都差咗。 嗯。 咁所以其實喺我哋衛生署都有統計數字咧，就係話。 话，如果有恒常运动嗰班小朋友咧，佢喺数学啊同埋一啲分析嘅科目里边嚟讲咧，攞到 A 级嘅成绩咧，系比冇运动嗰啲咧高出20%嘅。 系。 咁所以呢度都要氹下啲家长啦，说服下啲家长。 你想问你啲子女成才？ 系啦。 keep 住，唔好俾佢食咁多，唔好咁肥。 系啦，肥胖系一个健康嘅问题啦。咁同埋咧就系、一定要恒常嘅运动。咁但係無奈，即係而家小朋友喺疫情期間嚟講呢，就真係停晒，因為而家嘅小朋友就唔會好似我哋細個咁呢，係有得自己落街玩㗎嘛。通常啲參加啲運動嘅興趣班呢，都由家長安排啦，或者學校嘅課外活動啦。希望學校復課之後，成個嘅體育運動啊，相關嘅一啲興趣嘅練習呢，係真係俾返多啲時間呢，係啲小朋友。咁仲有呢，就係控制好飲食。咁控制飲食呢，呢個真係要靠家長啦。 其實好多時你見到都係啦，係家長嘅責任，因為佢喺前決呢，細路仔唔知嘅情況之下，你俾佢咪食咯。呢個階段就係個大人要好好咁去照顧下。 係啊，咁所以我哋呢十零分鐘，我哋只能夠俾到大家嘅資訊咧，就係話嗱，從一個醫學上、科學上嘅文獻話俾我哋聽咧，如果兒童係你食得過多、運動不足而衍生出去嘅肥胖相關嘅慢性嘅疾病咧，其實真係有機會咧係帶你一生一世嘅。 咁咯，嗱食咧你又唔可以唔俾佢，如果食慣咗冇得食咧，又好似好慘。同埋你又諗下，喂發育年齡，我要即係爭取營養，咁你又與此同時，你又要 set 定一個時間表，嗱呢個時候食，呢個時候要做運動嘅，咁樣得唔得？ 嗱，今日星期三啦，星期四就林思維營養師成日都講噶啦，咁你梗係要食一啲健康嘅食物啦，譬如多啲蔬果啦。咁衞生署好多年前啦，推廣係一二三啊，幾多份蔬果啊咁嗰啲啦，多啲飲翻一啲奶類或者乳酪相關嘅製品啦，就唔好食太多嘅油炸嘢啦、煎炸嘢啊、反式脂肪啊，呢啲都係對身體唔好嘅。咁另外運動嗰方面咧，小朋友係就唔同我哋大人嘅，有啲大人就話啊，你中意係做邊樣運動啊，邊樣好啲啊，對身體冇咁好啊。小朋友咧，佢哋係一個因為佢青春期都未發育啊，所以佢未有足夠嘅肌肉咧去做一啲所謂專項嘅鍛鍊。咁所以從我哋健康嘅角度咧，小朋友俾佢跑嚟跑去，任何類型嘅大肌肉嘅跑動，跑跑跳。跳一啲挥拍类嘅动作啊，打羽毛球啊，打垒球啊，棒球啊，对佢嘅健康就好噶啦。 所以其实去公园咧吓，即系政府建设嗰啲公园咧，其实好多嘅设施咧都够佢哋去。即係消耗佢哋嘅能量。 冇錯啊，冇錯啊。咁喺外國嘅研究亦都清晰好顯示，就係話如果啲家長俾啲小朋友去公園玩咧，佢整體嘅健康會好咗啦，佢同埋個社交能力會好咗。因為我哋喺公園度，你會同小朋友一齊玩噶嘛。 嗱，譬如我數下，突然間諗啦，佢成日好中意啲人去玩斜滑梯，起碼又上上落落，跟住斜咗落去。再嚟又兜翻轉頭，即係成日咁樣做個動作上樓梯嗰度都已經係 都有啦，有運動啦， 係啦。 喺公園嗰個整體嘅運動量咧，對小朋友健康咧係比冇去公園玩嘅咧，平均高出大概20%度啦。係啦，咁仲有嗱，其實而家疫情，大家小朋友都家長俾啲所謂電子奶嘴佢啦，係咪困住喺屋企啊？大家開上住網啊，咁佢冇一個實際嘅社交接觸。嗱，你講到一個排隊。玩垂滑梯，喂，佢排隊係一個學習嚟㗎嘛？ 係啊， 係 啊， 係咪？佢冇得打尖㗎嘛？ 輪到嚟啊，逐個嚟咁樣。 係啊，咁雖然而家嘅垂滑梯咧就好安全嘅，即係好矮嘅啫，就唔同話我哋嗰陣時咧，哇，垂到二樓咁高。 高嗰陣時。 仲有嗰陣時咧，我記得垂滑梯咧係用嗰啲金屬嚟做㗎嘛，夏天曬到熱辣辣咧，綠到個 pat pat。 所以咧，時代進步嘅。 係。 咁啊，另外咧，譬如話嗰啲鴨鴨板咧，高 搖搖板啦， 嗰啲嗰個好處喺邊度咧？係咪？ 而家就冇乜，我真係見唔到。都有搖搖板噶啦，驚佢跌親啊，咁受傷嘅風險啦。但係呢啲咧，而家喺外國嚟講咧，好多嘅青少年小朋友嘅健康相關研究咧，就可以鍛鍊佢哋嘅信心，同埋嗰個堅韌性。係，有時咧，我哋係要俾少少可控制嘅風險啲小朋友去做噶嘛。即係好似我記得睇過嗰啲紀錄片啦，嗰啲雀鳥咧，啲雀媽媽咁啊生咗好多雀仔啦，咁啊要教佢哋飛啦。企一個懸崖邊度，一隻隻咁啊！嗱，你唔落去啊，一齊啦咁樣嚇。咁其實係冇錯，佢哋有時跌下跌下嘅。但係呢個成長嘅過程咧，如果冇經歷過一個運動嘅鍛鍊啦，佢嘅協調啊、平衡啊、佢嘅心理嘅素質啦、啊、堅韌啊、進取呢啲嘅素質咧，就容易影響到將來嘅學習咯。 咁而家見到有啲咧，就係類似一啲好似個啲車胎咧，咁你就係又好似有條繩咁，有啲纖抽咁樣當。 即係連續一排係有好多個車卡，你一路搭過去，但係你又要用手力。你又用你腳力， 冇錯啦， 好準咁去即係跳過去嗰只咧。 係啦，正正前面咧就係講中呢個要點，又用手用腳，呢、這個就係身體嘅協調。 嗯， 咁我記得喺呢個節目我都講過好多次咧，就係、是、小時不動咧，大事就變頓噶啦嘛。係，因為小朋友佢係需要有個生長嘅因素，而生長嘅因素咧係要讓個腦咧係要去記憶點樣控制啲肌肉。 嗯， 咁一個例子就係好似踩單車同游水啦。咁如果你去到好細個，你已經掌握到踩識得踩單車做個平衡，或者識得游水啦，你以后就唔惊浸亲啦嘛，系咯， 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系可以善用我哋喺香港地嘅好多嘅啲公园咧，都有好多嘅设施， 系啊，咁仲有 免费嘅一个娱乐啦吓， 系啦，咁啊嗱，都就嚟六七月啦，好多嘅志愿机构啊，咁都陆陆续续好多暑期活动啦，咁所以都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咧，希望喺疫情受控之下咧，即系所谓新常态咧，都尽量咧系安排啲小朋友去参加不同类型嘅一啲组织嘅体育运动啦。咁呢个对于小朋友嘅成长嘅健康系真系系即系百利而无一害 啦。咁所以咧，家长咧就系首先要说服自己啦，都要有好规律地去教育你嘅子女， 冇错， 去跟你呢个方式。未来嘅社会栋梁嚟噶嘛，希望佢哋健健康康。 系啊，唔单止系靠小朋友啊，仲要靠晒你哋啊，家长。 好，咁啊，唔该晒李博士，下星期三再见吓，拜拜。 拜拜。 望望大钟咧，6:25啊！室外气温系28度，今日最高33度。阿伦以前一首作品《夏日寒风》。 挤逼的沙滩里，金啡色的肌肤里，闪溺似天的汗水。我却觉冷又寒酥，起双肩苦笑着北风。身边四吹，只因心中温暖都跟他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泪水。说爱我百万年的他，今爱着谁？我虽不怪他带走佣人，却一生怪他只带走痴痴的心，剩低眼泪。为他心碎，明知结局何必去早换洒器具，狂呼我空虚，空虚怒骂是他不对，强忍眼泪，从此我愿独在痛苦中活下去。起双肩苦笑着北风，仿佛身边四吹，只因心中温暖都跟他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泪水。说爱我百万年的他，今爱着谁？我虽不怪他带走佣人，却一生怪他带走痴痴的心，剩低眼泪。狂呼我空虚，空虚恨极为他心碎。明知结局，何必去早换洒器具？狂呼我空虚，空虚怒骂是他不对。强忍眼泪，从此我愿。独在痛苦中活下去。

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同埋下周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6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扩大接种疫苗计划涵盖范围，包括持双程证、会在香港逗留一段时间的内地居民、免遣返申请以及获联合国确认难民身份的人。我们问过相关团体，一阵听听他们的意见。 商界近日都有提出不同的方法或者是优惠，希望可以鼓励到市民去接种疫苗。而政府亦都说正是考虑为公务员接种疫苗安排假期。业界和公务员团体怎么看呢？一阵会报。